终不知道我到底要去往。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8日，星期二，来关注国内资讯。环保部消息，今年前两个月，京津冀区域平均的优良天数比例为44.7%，下降19%。长三角区域同比提高7.6%，达71%。珠三角区域下降至87.4%。北京发布商改住限购令，个人购买可售的商办类项目需名下在京无住房和商办类的房产记录，并且需在京已连续5年缴纳社保或者个人所得税。商业银行暂停对个人购买商办类项目的个人购房贷款。新修订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目前正式施行，其中约85%的条例为新创新、买分卖分、交通事故逃逸等行为纳入了征信系统，这部新交规成上海史上最严的交规。深圳市民用机场净空管理保护办法审核审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明确在净空保护区内禁止生放无人机以及航空模型等十二种行为。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有千秋，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昨天的是昨天的

是吧，让他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我会疯狂的爱上。该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中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爸爸勇敢不计代价，也让我飞到温柔豢养，也让我飞曾经绝了太阳。

时候，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就要远走。

最的感动，就最的感动，告诉他不要挽留。啊，就最的感动。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361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8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26日，全国民航开始实行春秋航季的航班计划，将新增国内航线202条，国际航线89条，增加多条热门的旅游地航线和航班，西北、东北和新疆成热门的旅游出行地。商务部、环保部、公安部近期联合向全国各地发出了关于请提供取消二手车限制迁入政策落实情况函，明确各地必须按照国务院要求加快取消二手车的限迁工作。阔别荧幕多年的《大话西游之大圣取经》加长纪念版正式定档4月14日，片方发布了一张水墨风版的海报和一组4张的插画海报，插画海报与至尊宝与紫霞之间的初遇、拔剑、放手、永别为主题。昨日，参加第11届世界冬季特殊20体育运动会的中国代表团抵达北京。本届冬季特奥会，中国代表团共获得24金、22银、25铜。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

什么，分享什么，建立你放弃什么，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拥有幸福和快乐、哦

时候，窗外风起，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原来只是有心在飞走。不懂牵引行李箱的爱，就像夜里浓烈，像摸索上我带给你熟悉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并开始风平浪静的模样。天气的音乐那么长，会送不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会激动敞开胸膛。做远远看不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不开始风平浪静的模样。天气的一年那么长，会送你送你起航，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会激动敞开胸膛。做远远看不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哦哦哦哦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坚持了一年那么长，会送你送你起航，当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会激动敞开胸膛。从远远看苦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那一刻是我流过 是流星。